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相遇，欲购从速。 有节嗱，一个讲呢个结论之前，就想问嘅，容思琪唔系呢个屯门色魔嗰单嘢系点样嘅？ 咁啊，屯门色魔又系当时好大單的事件啦，咁樣就我哋嗰時去，因為容思琪案嘅嗰種成功啊，咁啊都跟住即刻拍呢個《屯門色魔》嘅時期咧，咁我哋咧即係都係同嗰個周刊嗰啲記者啊嗰啲配合咧，咁啊都揾到好多啲資料，咁啊咁嗰個冇咁困難嘅，即係同即係嗰個變咗係奇案片嘅其中一種去法咧，就係最重要捉嗰、那個即係捕捉。嗰、那個角色，佢做咗呢單依啲案件，連環奸即係連環強姦案嘅嗰個動機咩啊？寫人物咁為主，咁嗰個咧就即係難度唔係咁高嘅。我唯一咧喺嗰刻嗰時，我都覺得有好有趣嘅，即係我講翻當時咧嗰度，即係嗰啲成個嗰個叫做社會氣氛啊。咁我哋就最主要咧就係、是。覺得嗰個除了主角之外咧，主角嘅身處於當時嘅屯門嗰個環境咧，我覺得環境製造咗呢種叫做係不幸事件咧，裡面都係其中一種因素嘅。嗱，屯門係嗰時嘅一個叫衛星城市之後嘅一道新嘅發展嘅市鎮嚟噶嘛。咁我哋咧瞭解嗰個市鎮嘅嗰個嗰樣嘢之後咧，咁我哋做咗好多啲資料咧。就將佢嗰個區域咧就揾出嚟嘅，咁啊有一晚咧，咁啊都係值得提嘅，就係喺嗰晚，即係喺有一晚咧，我哋咧就特登咧，即係喺個叫差唔多嗰啲案件發生嘅時刻，就係叫係深夜接近黎明嘅嗰兩三個鐘頭嘅嗰時刻咧，咁我哋咧就係走去嗰個屯門區咧嗰度咧，不斷揸架車周圍喺度兜，睇下嗰個時候咧，即係成個環境係點樣樣。點知咧，即係兜下咧，即係有一晚咧，就啲差人以為我哋係 色魔， 係啊，點解有架車喺嗰個地方兜嚟兜去咧？於是咧，突然之間咧，就有兩架車咧前後圍住差人，發生咩事？你哋做乜嘢咁夜整出嚟？咁我咁嗰時咧，咁我哋兩個咧，即係啊。光明磊落噶嘛？ 你同邊個？嚇、 啊！我同嗰個監製即係一齊嚇，咁啊都講埋阿鍾繼昌啦嚇，嗰啲即係好兄弟啊，都同佢合作嚟去寫劇本噶嘛。咁佢就咁啊，即係咁我就話嗰個我睇下個環境啊，做咩睇環境啊？咩咁啊？我拍戲嘅，咁啊拍戲拍咩我？哦，啊係啊，咁樣咁跟住之後佢話。嗱，你應該去邊度邊度睇？嗱，嗰度就案發現場，因為嗰段時間嚇，你好啲啊，咁覺得哦，係知道咁啊，咁樣嗱，咁啊，我覺得嗰個氣氛咧就相當之好嘅，因為咧，我哋即係基本上咧，將自己個身份咩嗰個講出嚟嗰陣，其實大家嗰個關係好愉快，同埋你會睇到當時 嗰陣幾邊一年啊？ 嗰時應該九三九四嗰時嚇，咁佢嗰個咧就你會睇到咧，其實無論係成個社會或者甚至咧，即係譬如依啲案件咧，就算警方各方面咧，佢都幾樂於咧，即係用戲劇電影咧，用一種手法嚟將呢啲案件咧就呈現到出嚟。而呢種呈現嘅方式咧，咁佢就想你有一種叫做係有個水平啦，唔係就咁一個亂噏啊，即係自己老作嘅一啲案件啊嘅裡面咧，即係自我嚟去猜測變，即係嗰啲咁樣。咁我哋有資料搜集啊，即係好似頭先啊，比如咁即係查案嘅形式，咁嚟去揾呢啲咁嘅題材。咁佢哋係樂於見到有呢啲電影嘅出現嚟嘅嚇。咁所以我哋嗰時拍呢啲奇案戲咧，裡面咧， 咁啊，對我哋嚟講咧，即係雖然係一個叫做係電影嘅創作，但對我哋嚟講咧，就揾資料啊嗰樣嘢增長咗我哋嘅知識，同埋對於一件案件嘅嗰個理解嘅嗰、那個係嚇。咁、嗯、啊，所以佢裡面咧，亦都有種叫做係教科書嘅嗰種。情況喺度嚟 嚇，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因為佢涉及咗受害人啦， 係 你哋會唔會驚嗰個電影會對個受害人係再一次傷害 咧？我哋會有一個考慮嘅，因為咧嗰部電影咧就係、是、如果大家有睇咧，就我哋揾阿李嘉誠嚟做呢個角色嘅，嚇、嗯、咁、啊、而喺嗰個情況之下咧，即係雖然咧，即係呢、這個。呢、这個係一個叫連環強姦案嘅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案件嚟㗎啦。咁我哋都唔想就咁叫叫，係、哎、大黑大白咁樣就一嚟係講佢嘅嗰個佢嗰個叫心理嘅嗰個問題為主嚟嘅嚇。咁我哋都盡量去做到嗰個咧，就好似一個叫好好即係對一件事件咧有一個叫文明嘅睇法。 嗯。 啊，咁佢裡面咧就有警方嘅角度、查案嘅角度。有呢個叫做係行兇者，即係當時咧呢、這個行兇，因為咧好多好多人咧，即係喺個對呢個事件嘅了解咧，因為嗰個行兇者咧，佢本身咧，佢基本上咧，佢有一個自己嘅嗰種叫心理嘅嗰種叫做係抑鬱嘅困難，係一個叫做喺個情理個方面咧，佢後屘佢坐監嗰時候咧，佢都其實都有啲記者咧，即係去探監嗰時候訪問佢。咁佢都將嗰啲嘢嘅，即係自己控制唔到自己嗰啲，都一五一十咧講咗出嚟。其實佢係一個好孤獨嘅嗰個我哋即係對佢一個了解咧，就係、是、一個好孤獨嘅僆仔嚟。我冇啊，冇見過佢嗰個，係有位記者係其實專門咧咁佢提供呢啲資料咧俾我，但係佢做得好認真嘅，甚至咧咁佢都。在那度咧，即係揾到辦法，即係揾到辦法咧，即係喺度咧，即係揾翻到一啲叫做成個查，即係判斷嗰時嘅法庭嘅程序。咁佢都全部嗰啲嘢咧，咁佢都記錄埋出嚟咧，就即係提供俾我哋咧，係作為一個叫戲劇嘅一個參考。咁所以如果你大家咧睇嗰陣時候咧，即係其實我哋香港電影咧，有陣時拍呢一類電影奇案片嘅時候咧，電視劇都係嘅。因為無嗰時嘅麗的 係十大奇案 十大奇案，佢都有依個咁嘅去法咧，就即係將件事件咧去表達出嚟嗰時候咧，就唔好變咗以前嘅傳統式嗰啲，就咁將嗰件事件咧，喺一個最便利嘅方式咧嚟揾到嗰啲資料， 佢會多咗一啲心理嘅描寫啦。 係係 啊， 咁同埋有啲叫實質嘅嗰種叫做資料咧，就都放喺度。咁樣就所以咧，即係會你會睇到嗰陣時間咧，我哋嗰個做法咧就都係幾標誌到咧，Made in Hong Kong 嘅電影咧係去咗一個同以前嘅嗰個戲劇嘅表達唔同咗嘅啦。 係咁嗱，你去簡單講講《人肉天婦羅》啦。 嗯，咁啊，《人肉天婦羅》咧就係最主要咧，就因為黃秋生佢做嗰個屯門做嗰個容屍奇案嗰時候咧，我哋就建立咗個角色，咁呢個角色叫街坊差人，咁啊就相當之受歡迎，同埋佢提名咗嗰個最佳男配角添，係爭啲攞到獎啦，攞獎嗰個咧就係、是、都係黃秋生。 另外一部戏 就是人肉即系嗰、那 个人肉叉烧包， 系人肉叉烧包，咁冇得讲啦，咁样成日自己打自己咁样啊，咁样佢嗰时咧就系都亦都咧，即系睇到有一个咧就系一个女人佢将自己嘅爱人啊分尸嘅嗰个案件。咁然後咧就將嗰啲屍體咧就即係有人就懷疑啊，佢咧就將嗰個咧就變成咗天婦羅啊，嚇咁樣，所以咧就裡面人肉天婦羅嗰樣嘢咧就係、是、就拎咗出嚟就變成咗一個古仔嚟嘅。咁但係相比之下咧，咁嗰個古仔咧，我哋揾嗰啲料咧唔算太多，同埋就個故事咧即係都係因為嚇呢、這個叫街坊差人嗰個角色係受歡迎咧，就想。系列化咗佢咧嗰時嘅嚟嘅，咁啊變咗戲劇化會重嗰啲咧。 即係睇嗰套戲就唔同嗰個真實嘅情況就有啲距離嘅。 係啊係啊，咁啊就佢嗰個叫做起承轉合咧，咁裡面咧就有叫案件嘅嗰、那個裡面嘅嗰啲觀眾都知道， 嘅嗰啲細節咁樣樣嘅，咁樣就所以如果相比之下咧，咁我覺得嗰個咧就個難度係冇嗰個容斯奇案咁多嘅，因為容斯奇案我哋嗰時做嗰時候咧就係、是最主要咧，我哋都仲要面對緊演員嘅問題，因為你太過急，同埋佢驚你就咁叫老作咁嗰啲嘢嗰時候咧，尤其是阿葉童小姐，咁佢都係要求我哋咧即俾曬佢嗰個角色，因為佢就做嗰個咧就最難去解決嘅嗰個就係嗰個後來即係去探監， 就產生咗愛情， 就結婚嘅嗰、那個。咁嗰個咧就對於佢嚟講，這個角色咧，即係佢睇佢都有睇到個現實嘅資料。 佢問翻個 motivation 係咩啊？ 係，佢有啊，佢同埋佢要作一個深入了解，同埋我哋嘅嗰時嘅合作咧，即係都。唔係咁即係未，佢對我哋唔係好信任嘅，因為都係一個叫做係第一低成本製作，同埋佢驚會三級片，你唔係要愛要脱啊咁嘅，啊即係咁嘅心咧，即係佢去到拍咗一半嗰時候咧，咁啊大家完全冇曬隔膜啦，咁嗰個係我其實覺得佢做得好好嘅，阿葉童嗰個角色嚇，即係咁所以咧有陣時咧，我哋睇一件案件，我哋查咗嗰個裡面啲細節嘅時候。嘅時候咧，你嗰個取材同埋你要同一啲叫演出者嘅嗰種，即係等佢了解成件事，我哋用咩角度啊嗰樣嘢出嚟咧，啊咁啊呢種嘢有一種提煉嚟嘅，啊咁啊咁啊，我諗即係你大家睇咧，譬如有陣時會對一啲事件，或者係我哋成日都提咁啊，Oliver Stone 嘅嗰個 JFK， 佢嗰個點樣將佢變成戲劇化嗰個咧？佢做嘅嗰、那個資料搜集同埋戲劇嘅處理咧，我即係對我哋講好佩服嘅，我哋都係想有呢個咁嘅。 但係佢唔同嘅，佢哋面對嗰個就唔止話即係、那個 難度高過我哋好多 嘅嗰個事件嘅真實性咧，而係佢面對個政治壓力㗎嘛。 係， 譬如佢收尾佢寫第二套嗰時，佢話個劇本第一稿已經。被人泄露出嚟，跟住就係質疑佢哋，你點解咁拍反咁樣？咁佢嗰個級數就完全唔同噶啦。但係佢亦都係話，因為個導演本身佢係要挑戰呢種咁嘅政治嘅力量，係嘛？所以佢就要有呢樣嘢咯嚇。咁、我哋講翻就阿陳燕霖嗰個案件，因為時間唔多啦。咁、我講得好簡潔嚇，即、就、係、是、大家應該好容易明白。咁第一樣嘢就係、是、咧，就警方咧喺之前嗰個記者會度，應該覺得係舊年啦、大概都係呢個時間啦。咁就有個發言人就講話，佢哋一段片就影到阿陳燕霖佢赤腳嘅。咁嗰段片而家喺邊度咧？咁我唔明白嘅地方就係點解個法庭冇傳召呢位即係當其時講嘅呢樣嘢，呢個警方呢個發言人上去嚇、去確認真係一段咁嘅片。係嘛嚇？咁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咧，如果你從嗰、那個譬如佢死者佢落水嘅地方，到佢被發現嘅地方，咁咧就香港嘅水流其實都有可長期嘅監察嘅。即係流去邊度？咁你唔會調翻轉又游噶嘛？係嘛？咁你跟住個 current， 跟住個水流流噶嘛？咁就算話你隔咗時間有幾日咁樣。那個水流嗰個情況，如果我哋跟翻嗰個一般嘅情況，我哋係推測到佢由邊度去邊度 嚇。 就呢個係一個好簡單的， 有跡可尋嘅，係 可以尋嘅嚇。咁、第三樣我哋講咧就係你有咁多 CCTV， 其實就我個人認為應該係唔知而家我哋見到嗰啲，應該仲有見到。咁你至於話佢生前佢有啲異常嘅行為咁樣，咁呢個可以再同佢啲同學。同埋佢嘅老師再傾翻啦嚇，咁但係我唔覺得，即係起碼喺常識角度嚟講，這個唔係話佢除曬衫即係跳落海嗰、那個、一個好合理嘅解釋嚟。而成件事個核心就係點解佢會除曬衫跳落海？即係呢個行為本身喺嗰個當事人嘅 嗰、那個狀態 個心理狀態同埋歷史。呢樣嘢會唔會發生咧？咁樣咁如果唔係嘅話，咁佢係咪俾人除曬衫掟落海咧？嚇咁呢個係即係一個挨得我嘅問題咯。即係冇中間嘅呢、這個冇中間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如果你跟住呢幾個去問咧，其實大家會有一個基本嘅概念係點樣？咁但係 大家會問啦，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啊，呢啲都可能呢啲咁嘅線索都查唔到落去喎。 嗯、 但係你有一樣嘢好明顯嘅就係、是，邊啲接觸過人，曾經出咗聲嘅人，而家係唔見咗嘅。 嗯哼， 咁我覺得反而個線索就喺嗰度。 嗯哼， 就唔係叫你查呢啲人喎。 嗯哼， 就係佢唔見咗，或者佢咁你再跟住話佢去咗邊度啊咁樣。咁如果你再跟住問落去咧？你是問不到結果，你是有人告訴你不要再問他，那整件事的真相就出來了、 嗯、 我說得很清楚，就是如果有人去，即如果你有人去再問這些問題，而跟著 有另外一些人或者另外一些勢力告訴你你不要再查他、 嗯、 那我覺得整件事的、那個、本質就已經很清楚告訴你是什麼事、 嗯 嗯、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不是 太難去查， 咁樣就而家嗰個結案都已經講咗俾你聽啦。其實大部分人都會覺得，喺結案嗰時都係提出呢件事件咧係有可疑嘅。 嗯， 嚇，大家唔好就咁，因為咁樣就停咗落去。 嗯，唔係你唔停就得噶啦，即係你唔停，你再即係再問一問落去咧，咁我嗰個真相係會出到嚟嘅。 嗯 哼，即係 in what sense 就係話。你會問佢點解啲人要唔俾你查落啫？ 嗯哼， 係嘛？咁一定有佢後邊有個原因喺度噶嘛？ 係嚇，係啊。咁樣就如果從電影嗰個角度嚟講咧，咁啊呢個我諗唔使問啊，大家都覺得啦，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電影嘅題材。不過今時今日咧，我諗都冇乜人咧，即係覺得呢個係一個可以拍得到嘅題材啦。以前咧，好多你可以拍魔警，你都可以拍。 而家唔得啦！而家成個類型係 而家大家 消滅咗 啦。而家大家好考慮，係、會有啲擔心。咁、嗰個叫可唔可以拍咧？呢個題材咁、樣啊、可唔可以用一個即係好鮮明嘅一個角度？其實我諗好多，如果當你拍一部呢個咁嘅電影咧，咁其實即係有一個標誌緊我哋呢個社會咧係有冇變到？ 係呢個係其中一個關鍵一個指標嚟嘅。咁另外一個可惜，我哋今日都冇乜時間，即係又有提啦，就係徐步高事件啦。係嚇，咁你哋有冇諗過啲？ 拍過啦，有人拍咗啦，係啊，有拍過㗎啦，已經係嚇，一覺得嗰個事件咧，即係都有一個可疑。咁、而嗰時咧，即係拍咗出嚟嗰時就都冇乜太大問題。所以即其實電影又有個咁嘅好處，就係呢樣嘢嚟嘅嚇。但係而家咧就會敏感咗啦。究竟可唔可以拍咧？同埋就會變成咗咧，即係有依個壓力喺度嚟嘅。 咁我哋再重申一次啦，嗰個係個社會指標嚟嘅。如果你能夠話即係一個相對比較大嘅自由度嚇，咁、當然嗰個處理亦都係。即係相當小心啦，係嘛？即係都係力求係貼近緊個真相啦。咁、如果有一日做到，咁呢個代表就係個社會變咗咯。個社會就 唔係，如果你做唔到嗰時就講出，咁啊大家要必須承認，我哋嘅社會係退步咗。呢個最關鍵。我哋大家都唔想見到呢樣嘢。 咁對於個社會退步咗咧，我就覺得好毫無懷疑，毫無懷疑。 唔係我依個，我依個就從即係 唔係冇可疑，應該冇可疑。 我依個就最主要咧，都係叫 highlight 翻呢樣嘢嚇。其實大家都唔想社會退步，但係我哋而家退步咗。 係啊， 嗯。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